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

去，装扮荧光闪闪的世界，你把生命揉进土地呀，滋润这繁青的麦苗，迎春的花

娘，当我和她分别后，好像那肚带儿悬挂在江上，挂羊断了，哈密瓜依然香甜，其实回来肚带儿还会再响。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，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，啊，亲爱的战友，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， serenato buonante besta dell'aria fresca pare già una festa, che bella cosa la giornata e sole, ma no, tu sole che io pena in me, o sole long the other, oh sole, a sole mio, stand from the other, stand from the other。 啊，我的太阳，由王宏伟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一次的经典走四方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编辑葛剑锋麒麟，期待下次有约。 哦索里亚索雷米哟，斯坦纳弗隆迪亚特，斯坦纳弗隆迪亚特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